怎么说？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5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。看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5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情话